了我的奶酪。 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米米。 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糖糖。 我是丁丁姐姐。 我们三个是好朋友。 有一次，米米被邀请参加新朋友小猪豆豆的生日，该送什么礼物给豆豆呢？ 糖糖、丁丁，你们帮我想个主意吧。我的新朋友小猪豆豆明天过生日，我该送他什么礼物才好呢？ 送他一筐山芋吧，他们家族最喜欢吃山芋了，看到你的礼物，豆豆肯定会高兴的，真的，我敢肯定。 不行不行，那一筐山芋快够我过一个冬天了，你真会开玩笑。糖糖，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？ 小气鬼，你真是个小气鬼。我如果有这么一位新的朋友，我肯定会舍得的，就是不送一筐，送半筐也可以呀。 切，丁丁，丁丁你说话呀，今天怎么变成小哑巴了？你快点帮我想个办法呀。 我不知道，请原谅米米，我真的不能帮你。 你们两个真不够朋友，还说什么共患难呢，哼，这点小忙都不帮，真不够意思。那我该送什么呢？什么东西又便宜，又能代表我的心意，还能让豆豆高兴呢？让我想想。哎，对了，我不是有个手链吗？那条手链我已经不喜欢了。豆豆没有手链，他一定会喜欢的，真是太好了，我有礼物送豆豆了。 谢谢小狗哥哥，谢谢小猫妹妹，谢谢啄木鸟弟弟，谢谢蝙蝠姐姐。 豆豆，豆豆，我来了，今天我要送你一件特别漂亮的礼物。 尖嘴滑舌的，你还舍得送什么漂亮的礼物呢？ 米米会送什么东西给豆豆呢？ 豆豆怎么会认识米米的？ 米米你来啦，你好，我刚才还在想你今天是不是不来了呢。呀，你今天真漂亮，哇，这手链好看极了。 是吗，豆豆，漂亮吧，这就是我今天要送你的礼物，你看看喜欢吗？ 真的，米米，你真够朋友，刚认识就送我这么漂亮的礼物，真不好意思。对了，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，他叫米米。 这么热闹呀，大家快来呀，分吃奶酪了，一人一块哦。 哇，好香的奶酪哦，真香啊，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奶酪呢。 吃完了奶酪，大家欢呼着一起跳舞，可是呀，没有谁去找米米跳舞，米米寂寞极了。 了，怎么没人去吃呀？我想他们一定不喜欢吃奶酪。哎呦，看着真好吃啊。哎，干脆我偷偷带走一块回家去慢慢的吃。一个人躺在床上吃着又香又甜的奶酪，真舒服呀。哼，那群笨家伙没一个人知道享受的。 趁大伙儿不注意，米米偷偷的拿了一块奶酪，又偷偷的离开了。 我的奶酪该放哪儿呢？那两个家伙鼻子灵得很，千万不能让他们闻到。对了，放在箱子最底下去。哼哼，我真聪明，这下他们啊可找不到了。 那天晚上，米米又邀请糖糖和丁丁一块喝酒，三个人喝了呀是烂醉如泥。 好香的奶酪啊，嘿嘿嘿，糖糖和丁丁一点都没尝到。真过瘾。怎么了？我的床怎么变成两个了？ 第二天，米米一觉醒来，觉得精神十足。他想起了箱子底下的那块奶酪。 啊哈，我要吃奶酪喽。 咦， 奇怪，我的奶酪呢？谁偷了我的奶酪？哼，不是糖糖，就是丁丁。我去找他们，找他们算账，太不够朋友了，竟然偷吃我的奶酪。糖糖，你出来，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奶酪？我的又香又甜的奶酪不见了。 什么奶酪？怎么了？米米出什么事了吗？ 你还说我放在箱子底下的奶酪不见了，肯定是被你偷吃的。 米米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呐！不信你闻闻我的嘴有没有奶味儿，我还从没吃过奶酪呢。 好像是，那一定是丁丁偷吃的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我要去找丁丁，让他还我的奶酪。丁丁，你说为什么偷吃我的奶酪？你太可恶了，专门偷吃人家的东西。 谁偷吃了你的奶酪？我才不稀罕呢。 好啊，你们偷吃了我的奶酪还不承认，算我看错你们了。平时还把你们当成好朋友，真卑鄙。以后我们再也不做朋友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 米米回到家后，躺在床上是越想越气呀。可是想了一会儿，他忽然想起昨天晚上他喝醉了，好像是他自己吃了奶酪。米米呀，开始后悔起来，他错怪了朋友糖糖和丁丁。 糖糖，丁丁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昨天晚上我喝了好多酒，都喝醉了。 那块奶酪嘿嘿，是我昨天晚上自己吃的，你们原谅我吧，我们还做朋友好吗？ 嗯，我原谅你了，咪咪，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。 咪咪，以后对待朋友可不能乱猜疑，朋友之间要互相信任才是呀。 米米、糖糖和丁丁三只老鼠又成了好朋友。